第五课，我该坐什么车呢？ 面对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，上课的时候，玛丽和同学们一起看了一段关于城市交通工具的电视录像，下面就是这段录像的解说词。朋友，如果你刚刚来到中国的一座大城市里，面对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，你可能会问，我该坐什么车呢？对一般的工薪阶层来说，公共汽车当然是利用率最高的了。和其他交通工具比起来，公共汽车的票价是再便宜不过的了。如果你常坐公共汽车，可以买张月票，那就更合算了。不过，正是因为它便宜，在上下班的高峰期间，公共汽车常常挤得要命。说实在的，要是你身体不好，或是怀里抱着个孩子，恐怕你就没有勇气挤车，而改成其他交通工具了。现在一些城市里开始出现无人售票车，说是无人售票，其实也有一位售票员在那儿坐着，看着大家把钱塞进钱箱。坐这种车，你得事先准备好零钱，因为车里的钱箱是只吃钱不吐钱的。在一些城市里，近些年来出现了一种新的交通工具，小公共汽车。这是一种能坐十几个人的面包车，车身上写着招手上车就近下车八个大字。坐这种车，你用不着在车站上下车，只要在路边一招手，车就会停在你的身旁。只要在车上向售票员打个招呼，车就会按你的要求停在路边。坐小公共汽车比坐公共汽车舒服，又比坐出租汽车便宜，所以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。出租汽车在城市里的发展很快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，坐出租汽车已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了。根据不同的车型，出租汽车的价格也有所不同。在一些城市，还有一种很受工薪阶层欢迎的出租汽车，小型出租面包车，人们习惯上把它称为面的。这种车尽管坐着没有一般的出租汽车舒服，但是价格便宜得多。赶上过年过节或是刮风下雨，想坐上面的还真不容易呢。至于其他交通工具，该介绍的还多着呢。从古老的人力三轮车到现代化的地铁，你要是有兴趣的话，都可以坐坐。如果你能去一些风景区旅游，说不定还能找辆牛车、马车来坐坐呢。 当然是打的去最方便了。 王峰，你常去动物园吗？听说这里的动物园可大了，我早就想去那儿看看了。你看我该怎么去呢？ 当然是打的去最方便了。 我可没有那么多钱呢。 其实动物园离这儿并不远，不过坐公共中间得倒一次车，出校门坐公共汽车到终点站，然后换乘地铁，在动物园站下车，再往东走200米左右就到了。 我的天哪，这么麻烦，我要是一个人去的话，非迷路不可。 我劝你还是买辆自行车吧，骑车去用不了半个小时，有了自行车去哪儿都方便。 好，听你的，咱们说去就去。哎，有了车我一个人去还是不认识路啊。 这好办，有我呢。 你的意思是你能和我一块儿去？ 当然。 那可太好了。